大声。哦，这间教室呢，其实我觉得气氛非常的好啦。哦，那时候上实力演习呢，通常都在这间上，但唯一的一个坏处就是我觉得它回音有点大。哦，所以如果听得不习惯的话，请大家再跟我讲一下。那很抱歉哦，让大家在百忙当中晚上还要来哦。晚上上课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哦，对我来讲哦，对各位我不知道。那今天又下雨天这样子哦，真的非常的感到愧歉哦。那上次呢，我们大概是讲到有关于行政法法，那在最后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是说到有关于一行为哦，是不是可以二法的问题。那稍微呢，我们在今天上课开始之前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呢稍微再整理一下，好、哦，让大家能够对于一行为不二法这个原则的适用呢，哦，能够更有一点这个基本的概念哦。好，那上次我们讲到说呢，一行为哈、哦，就是说行政法上的这个一行为。这个一行为呢，啊，主要它的关键在哪里？哦，关键在于说，它可能会连接到后面是不是可以这个重复评价的问题。那一看到所谓的是不是重复评价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行政机关他们也很聪明哦，他们会想说呢，既然一行为不能二罚，但是我多行为就可以多罚嘛。哦，所以这对一行为的评价呢，哦，我们上次有讲到过，我们可以从刑法的观点去看。哦，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所谓的行政法它本身的行政目的去看。哦，所以呢，大概来讲，我们可以先把这个一行为呢分成两种认定。当然，我再一次强调，就是说呢，其实一行为或数行为啊，在90%以上的案件，大概都会这个不管是采取这个刑法的观点，或采取一个行政法的观点，两者之间大概不会差异太大。好，那但是我进一步呢，我们要讲到说呢，一些边缘案例或灰色的一个地带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存在。那这边一行为，我如果说我们是仿袭这个刑法观点的话，是一种，好，上次我们讲到过的，好，那以这个刑法观点来看的话，有它这个，因为它为什么会有用这完全用刑法的观点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德派的说法，哦，是德式的说法，必须要先声明，哦，就是说呢，有些老师啊，尤其从德国过来的老师呢，他其实非常强调，就是说行政法呢跟刑法之间哦，它其实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差别点，哦，尤其是在德国呢，其实行政法法几乎都是被刑法学者所垄断掉，哦，所以这是一派的观点，哦，完全是按照刑法的观点。那另外一派呢，只是我们常常被混淆，就是说用行政目的，哦，行政目的观点。的观点，用行政目的的观点呢，我们又可以分成两种可能，好，分成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哈，应该这样讲，我们把它分成，主要可以分成三种，我们把它分三种可能会对大家来讲比较容易去理解，哈。第一种，这个比较简单的，哈，是我们用立法者去明文规定的，好，立法明文规定。好，立法明文规定呢，好，比方说像我们市治地。604号解释所讲到的情形，好，604。那除了立法明文这个部分比较明确之外呢，哦，那剩下来的部分呢，有两种例子哈，哦，这个或许上次大家呢应该也看到。一种例子呢是什么？一种例子就是像我们讲到有关于开车出去，哦，没有带保险证或没有投保这个强制责任险，你们觉得麦克风怪怪的，哦，好，那没关系，我先不要用，你要请阿天来弄。 这样后面听得到吗？可以吗？听不到举手一下，听不太清楚。好，那还是调一下，再调自己的音量，这样看一下。 好，那我们呢，先把这个两个大的分类呢，先把它等于说先列出来，好，先列出来。那刚刚我们是讲到关于立法明文呢是比较没有问题。再来是依照行政目的切割行为数，而且依照行政目的来切割行为数呢，它是用一个什么？用行政行为来切的，好，用行政行为来切的。那当我们用行政行为呢来这个切割行为数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些问题，好， 尤其是很多学者抨击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可能会这个已经严重的背离了我们的一行为不二法原则。怎么说呢？比方说像这个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极端的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今天在这个要，等于说我知道你没有带汽车保险证，我就故意呢，就是一直很多个路障，很多个路口我们都设这样的一个关卡，让你去被罚这样的一个情形。或者是说呢，行政机关呢知道说你这个排放废水有问题，放流水有问题，我就呢一天来稽查十次，一天来稽查十次。那这种呢用行政目的来切割行为数，如果呢我们又是用什么，又是用所谓的这个行政行为来切割的时候，行政行为来切割的时候，那这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是怎么样，是不允许的，不允许。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说是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它底下这个情形呢，我们用行政行这个目的呢，用行政行为的方式来切割行为数呢，这个部分呢，不管是我们的学理上是完全否定的，那在我们的实务上来讲呢，其实对这个部分它也是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比较保守的态度。那变成说，那等于说我为什么刚刚会讲说有三种情形呢？除这两种情形之外，有一种情形呢是我们上次在讲义的时候这个部分有提到的，就是一样汽车保险证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比方说我们认定说你开把车子开出去的时候，开出去的时候，那第一次呢被抓到，如果他今天他没有比例原违反比例原则或其他的行政法原理原则之下，比方说他设了三个路障，隔得都蛮远的，那你第一次被抓之后呢，那你被抓以后，然后你下车再上车再开的这个行为呢，恐怕会被评价成另外一个行为嘛。我们上次有讲到这样的例子，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讲得更明确一点，它其实不算是用行政目的呢，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强调过，它不算是用基于行政目的呢，用行政行为呢来切割行为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是你的行为，你自己本来就不应该再做，你又再做了一次，所以这个行为数的认定呢，可能就会变得是至少两个行为以上。所以我先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上次我们所讲到的这个部分，我们说立法明文的方式，一个是立法者呢帮你切的，这绝对没有问题；一个是行政目的来切的，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说是。也是都禁止，都禁止。那另外一种情形，可能跟好像看起来像一行为的切割有点类似的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呢，因为什么？我们写到上面来好了，写到上面来，因为这个行为人的行为，未停止行为，的情形。那光这样看可能大家会看不懂，所以我们就举上这个例子，比方说这个保险证的案子，这个部分黄色笔这个部分最容易被混淆的了，最容易被混淆的。其他这两个我想应该都很清楚，一个是用行政行为来切割行为数，我们说这不准，因为呢我想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我们允许行政机关用行政行为的方式来切割行为数，那很容易就会造成行政机关的反正我就多罚几次嘛，我就让增加国家收入，那多罚几次。但是呢像我们黄色笔这个部分呢，我们说因为行为人没有停止他的行为所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形，那你说呢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只能算是一个行为，那这部分呢可能在至少在认定上我们就有争议的，所以这个应该不算是呢我们用行政行为的方式会用立法者明文的去切割行为数的情形，不过呢可能会造成一些什么一些混淆啦，一些混淆，这边呢是我特别要去强调，那请大家呢也在一行为数行为的部分，请大家再多留一点心。那这个有关于例题的部分，上次我们有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药房的部分，就讲义的94页的这个17这个部分。那有关于药房的这个营业呢，正好呢就压在这个线上，正好就压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情形。其实呢我们药房这个部分，它其实它不是立法者明文切割，药师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行为数的切割，这是我们先核先续明的。再来呢我们可不可以用行政行为的方式，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药房呢，它比方说开了7天，连续一直开了7天，那它每天把这个门打开呢，到底算是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当然如果你今天呢完全是按照这个刑法的观点去看，上次我们讲过按照刑法的观点去看的话，恐怕你如果比方说每天这样开的行为，或许会评价成是一个行为， 啊，或许会变成一个行为。那如果我们今天用行政目的的观点去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是依照行政这个目的来切割，比方说我们今天是用什么用处罚的方式去切割的，好，那只是一种可能，好，比方说我们今天呢，你1月1号开罚你一次，1月2号开罚你一次，1月3号开再罚你一次，好，这是一种情形，好，那这样的情形到底算是这个用行政行为去切割呢，还是说他行为人并没有停止他行为，应该是在你被1月1号被罚了之后，你就不应该再开第二天就不应该再开了，好，第二天比方说1月2号你就不应该再开，要因为你被罚了嘛，被罚了之后就像我们保险证这个案子一样，好，那到底是这个你到底要不要被罚第二次或第三次，那这样的情形呢可能就会压在这两个之间，好，这两个就是到底是黄色这个情形你自己没有停止行为，还是因为你这个行为等于说你这个基于行政目的，好，那是由行政机关呢自己用自己的这个行为数这个行政行为的方式去切割行为数的情形，这两个之间呢可能就会认定上的一些疑问存在，好，所以为什么这一题会考出来，好，为什么考出来其实就难在这个地方啊，到底是一个行为呢还是两个还是好几个行为，好，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没有把你的行为停止下来呢导致你被重复处罚，还是说呢是因为行政机关故意找你麻烦给你重复处罚，好，那这个部分来讲呢其实在选择的时候当然我们认为应该是要两种观点我们都要去呈现，好，都要去呈现，那所以这才会变考题嘛，考题基本上都是考争点，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争议性的东西呢没什么必要去考，好，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在这个论述的时候本来就会有两个不同的观点，只是最后会采取哪一种观点呢，好，其实我们上次也跟大家提过，最后的结论上如果采取是一个对人民的权利保障比较有效这个比较有利的解释，当然呢我们会采取一个基本上你应该禁止，好，因为这是用行政行为数来切割，好，当然呢也不排除说你有不同的自己的见解，不过呢我是比较倾向说假设说在一个案例里面呢这两个之间，好，黄色笔这个部分还有行政行为数切割这两个之间呢有等于说认定上有模糊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倾向于说呢认定成是一行为，因为认定成一行为的话对人民来讲它是比较有保障的，好，比较有保障也比较能够避免一行为不认法被架空，好，所以这是我们呢在这一题里面的一个这个结论，好，一个结论，我想大概结论上来讲如果大家去看坊间的这个教科书的话呢大概八九不离十，有一基本教科书呢是错误的啦，好，他直接用604号解释，他说呢这个就可以重复处罚，那当然不是，因为这个部分呢其实他没有立法者的明文规定，那另外的教科书大概如果你写到是有关于这个用行政行为来切割行为数这个部分，其实大部分来讲呢他的结论好大概都是尽量是采取否定的见解，好，否定的见解，那我们只是呢把这个问题呢再提醒大家一次，因为在绝大多数的状况底下大家应该是不会被混淆，但是不排除呢在一些边界的案例里面，那像这个药房案呢就是有一点压在边边角角上，这可能会让大家呢有一些在概念上有一些模糊，那我想大家如果之后呢去看一些相关的文献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教材呢会有不同的观点呢切进这个问题，然后怎么去看行为数等等，会有很多不同很多复杂的观点，或者是很多这个德国的学说让告诉你怎么样去认定一行为，但是你会发现呢其实都烧不到痒处，好，烧不到痒处，那最后的结果其实我们用大概用我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呢可能会比较容易，好，这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哦，请大家参考一下。那稍微帮大家复习一个问题好了，正好我们就前段时间我们就不要翻页。刚才94页呢第16题，好，上面这个题目，好，这算顺便复习一下上次呢我们所讲到的一些行政法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哦。好，说这是一个非常实务上非常非常常见的，也是非常习见的一种这种所谓逃漏税的手法。我们看到，假设呢有某一家甲公司哦，因为营业的状况呢很不好，好，所以董事长乙呢为了减少税款的支出啊，以增加公司的盈余，所以就跟甲公司委任处理税务的一个丙会计师好商量，像由丙呢向这个虚设行号的一个丁公司啊购买不实的发票，好，上次我们大概有讲过这样的案例，那你逃漏税款，好，并且约定呢将所逃漏税款的1/3给付给丙呢作为报酬，好，这是大概的犯这个事实，后来呢这个丙啊就像将就这个甲公司该年度的这个盈利事业所得税签证好这个申报之后呢，后来就被这个稽征机关呢所查获，那除了要补缴这个税款200万之外，那依照所得税法110条第一项的规定，还要连罚和连补带罚，好，所以一倍的这个罚款呢200万，好，这是实务上常见连补代罚，好，除了补税之外呢还要被罚款，好，那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实务的案例，好，那问了3个小题， 好，第一个小题是说呢，对甲公司的处罚，他的责任成立要件是怎么样，由谁呢来负举证责任？这个题目我想应该是比较清楚明确的，就是说上次我们有讲到，依照我们的行政法法第七条第一项，我们说呢，行政法呢，基本上你一定要什么，要以故意过失呢作为原则，所以呢，这个主要要件的成立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啊，这个是不是棒助四海而皆准？其实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好像最近我想大家如果看报章或者是对实务界稍微关心一点的话，就知道说有一个东西叫非卡条款，非卡是美国的一个新的一个规定，奥巴马政府的一个新的规定，那就是说反正它说来话长啊，里面有一些规定比较复杂的部分，那说来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呢，如果呢比方说你是这个透过美国的一个这个金融机构，比方说美国金融机构要给你一笔钱，比方说呢你这个美国有个雇主，美国雇主他要付你一笔钱，付你，比方说你人在台湾，那你可能帮他工作，他付你一笔钱，比方说呢10万块美金，十万块美金，他可能透过谁？透过美国的金融机构呢，把这个钱汇给你。那汇的时候他会要扣你的税，他要扣你的税。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这个银行的这个部分他没有去做代扣的这个行为的时候，他可能呢自己就会被扣这个大概比方说10万块就扣30%的这个钱，这个钱，我先不讲这个钱是什么，扣起来。那所以呢，以后银行呢，只要是透过美国的银行或者是我国的这个金融机构也好，只要呢他跟美国有往来，当他要付一笔钱出去的时候，付一笔钱，他就会可以认真的去查核，什么去查核说呢，到底这个关于税的部分要不要去扣，所以代缴义务这个部分，那这个代扣缴义务呢，只是一个另外的议题，我们之后可能讲到我们的行政委托再去讲它。那简而言之就是说，比方说我今天一个银行，他没有代扣这个税款。没有办法代扣这个税款，那没有办法代扣这个税款呢？那结果呢？这个被等于说还要缴给美国政府30%，等于说30%的这个金额的时候，这个金额到底算不算是罚款呢？在我们的这个后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我国来讲，或者在很多国家呢，其实都有一些争议。他说，你罚款呢，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以故意过失为要件啊。那你这个类似罚款的东西，既然不用去证明人家有没有故意过失，就是不用证明说这个银行是不是有故意过失呢？忘记扣这笔钱，那这样的话，到底算不算是一个行政罚款？所以那当然，在美国来讲，他会不管这个问题，反正他是老大，对不对？他老大，你要跟他做生意呢，就要受他的规范。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说不见得放出财的接准啊。不过在至少在我的这个体系之下，我们的行政法呢，一定要以故意过失呢，作为前提，作为前提。所以大家如果这个钱有蛮多钱的话，那又正好好巧不巧的跟美国又有一点关系，有什么绿色的卡或者是这个什么，如果说有一些国籍啊等等，那这个就要自己要多小心哦，因为现在大家都风声鹤唳，好像今年7月1号还是几，好像应该有一个日期之后呢，慢慢这个东西呢就会这个问题就会浮现出来，浮现出来，因为这个美国赤字太多了啊，赤字太多之后呢，印钞票印不够哦，你这个来不及印呢就会跟你们挖钱，这个各国都一样啊，只是美国特别夸张而已。那这边我们说呢，这一交七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哦，你要这个等于说做这个这个所谓的责任那个这个对人家做一个行政法呢，你这个主观的责任要件一定要故意过失。那这边我们是对于法人的处罚，所以法人处罚呢，大家回想一下，是依照我们的第七条第二项的规定。那第一条第二项规定什么呢？说法人的代表人的故意过失啊，就是什么？就是推定为什么法人的故意过失，所以是推定。那这里呢，我们说责任成立要件是什么？当然是 A 公司甲公司本身他代表人要故意过失的，要故意过失。那是谁负举证责任呢？因为这边呢，我们是用推定，所以呢，那如果真的要举证的话，是由谁来举证推翻这个推定？当然是由甲公司这部分的来负举证责任，不会有行政机关这边来负担。那上次我们讲到第七条第二项的时候呢，我们有讲到过，其实如果采取法人实在说的见解，理论上呢，根本连推定都不能讲推定，你应该讲视为，对不对？视为。不过没关系啊，既然条文这样规定，那可能后面呢就会有些举证责任的问题。那这是第一个小题。那第二个小题是说呢，董事长乙呢是不是应该要被处罚？那处罚的额度是多少？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被处罚了嘛，对不对？被处罚多少钱呢？被罚了200万。大家要分清楚哦。那这边是连补带罚，等于说补税200万，然后呢罚款200万。补税的部分算不算是处罚？不算哦，不算。像 之前呢，有一阵，我想大家看到新闻，就是林志玲不是因为一个官司呢，跑到这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去嘛，那很多行政法院人跑出来看他这样子哦，但这重点不在这里哦，重点是我那一天呢，正好跟他失之交臂啊，因为我挺正好跟他差了一个小时哦，没有看到这样子，那没有攻逢其胜啊，那那时候他其实呢，最后的一个判决结果哦，其实那时候很多新闻记者搞不清楚，就是说还是要被罚多少钱，其实没有，那时候呢，其实这个国税局认为呢，他有逃漏税。所以对他连补带罚一样，补税一定的额度，然后呢又罚还。那最后呢，这个行政法院是把罚还的部分呢拿掉了，哦，他可能认为说这个你没有逃漏税的一个故意过失，哦，所以把罚还的部分拿掉，但是补税要照补，哦，补税照补。所以呢，你家说林志玲有没有赢？哦，我们说只能说一半赢一半输啦，哦，他罚还的部分呢被拿掉，但是这科税的部分呢还是在，哦，还是在。那这边就要特别分清楚，课税的部分呢跟处罚是不一样，哦，补税不是一种处罚，我想这个应该大家可以分得清楚。那这里呢，其实这边问的就是说，董事长乙呢应不应该要跟甲公司一样，哦，被处罚，哦，被处罚。那这里呢，我们要回想到一个条文，就是我们的行政法法第十五条规定，好，哦，第十五条规定什么呢？他是说啊，如果是因为什么，因为代表人的行为导致这个法人呢被处罚，这时候呢应该要怎么样？这个代表人应该要并受这个等于说并受处罚，好，并受处罚。所以理论上而言呢，这个董事长乙呢，依照我们的行政法法第十五条规定，应该也要被罚多少钱？也要被罚200万，好，要被罚200万，好，只是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的十五条的第三项有一个横评，他认为呢，这个立法者说啊，因为法人的资历跟自然人呢，毕竟呢不可同日而语啦，哦，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呢，你处罚法人这个这么多钱，处罚自然人也是这么多钱的话，恐怕会有这个问题哦。所以呢，他就说呢，处罚自然人，如果这个自然人如果是并跟法人一起受处罚的时候，就要什么100万元为限，哦，100万元为限，哦，所以呢，这部分它的额度呢，其实应该是100万，除非说呢，这个它的获利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哦，不然的话呢，原则上它的罚款额度就是100万，哦，这是第二个小题，哦，应该都非常简单，都条文题而已。那第三个小题呢，是问说啊，到底可不可以处罚这个名会计师，哦，还有这个丁公司，还有这个丁公司，那如果要受处罚的话，各应该处罚多少？就丁公司这个部分呢比较好处理，依照我们的行政法法第十四条的第一项规定，哦，那丁公司因为他本身也是故意共同实施，哦，这一个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因为他把这个假发票呢卖给假公司嘛，哦，卖给假公司，这个在实务上其实非常常见，这边要查，哦，大概很多公司呢都会中枪啦，哦，不过只是要不要查的问题，哦，其实很多这个商人，哦，很多生意人会发现，哦，那种不可一世的枭雄最后都败在什么地方，都败在税的手上。不要说以前的黄任中，哦，大家知道还记得黄任中吗？哦，黄任中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税的关系。那最近的，哦，最近一个比较那个大家可能已经有点忘记的新闻，就是像永哥啦，哦，炒房的那个三皇什么一柳之类的那个永哥，哦，永哥后来呢，其实他被抓去，哦，也是用逃漏税的名义，哦，逃漏税的名义，因为他你说房子的部分，哦，那其实有些营业税的问题，他有点涉及到逃漏，哦，所以是税，哦，所以很多人都是栽在这个税的部分。那这里呢，我们说丁公司他也是什么？他也是故意共同实施违反这个等于说违反所得税法上的一个行为，哈，哦，他等于说他应该并受同一个这个规定的处罚，好，哦，但是部分比较没有问题。那比较有问题的是丙这个丁公司没有问题啊，丙会计师呢会比较有问题，好，哦，本题当中其实最大的陷阱呢就是在丙会计师，好，哦，丙会计师。上次我们讲到行政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的时候，我们有跟大家强调一个观念，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个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说呢。第十四条有关于处罚像共犯这样处罚规定，哦，它其实呢它排除掉一种叫做内部关系的情形，所以呢如果今天是比方说我们今天题目稍微变化一下，如果是这个甲公司呢还有这个丙，哦，比方说丙员工，哦，丙员工，那这时候呢就很清楚，大家就知道说是这个内部关系，哦，是内部关系。但这边好死不死呢，这边是一个所谓的丙会计师，哦，丙会计师，会计师跟公司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个委任关系，好，哦，是一个委任关系，当然不是雇佣关系。那这个委任关系呢，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所谓的内部关系？好，哦，算不算内部关系？那会计师跟公司之间，它其实赋予一个什么查核签证这样的一个，有时候查核签证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好，哦，这样一个关系。那会计师责任其实很重，好，哦，其实非常的重。那只能说，像那时候跟会计师聊天，他说了，如果怎么样才能够避免会计师呢负责啦，好，哦，负责。那他们后来就讲一个结论，说了每天烧香拜拜了，哦，才能够避免，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像有一个案件是这样子，我跟大家讲一讲，会给大家这个茶余饭后听一下也很好。 那会计师要查核签证的时候呢，结果公司啊，我们讲白话，公司反正提出了一个新的产品，一个完全新的 A 产品，跟会计师讲说呢，这个产品呢，这个获利率，这个利润，有九成的利润，九成的利润。那这个那奇怪，你这个产品有九成利润，那我是不是多么伟大的产品？哦，也不是什么伟大的产品，就很普通的东西。他跟你说有九成的利润，那你要不要查核？要不要签？哦，这东西要不要签下去？那如果你这块知识你要不要签？人家说我就不签了嘛，对不对？就不签了，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行不行，所以就避免责任不签。但如果你会计师呢，你不签哦，或是你做了一个保留意见，或是说你干脆就解除委任关系哦，这个部分呢，可能很快就会上重大讯息哦，就是说你会如果上市公司的话，可能就会刊登在那个公开讯息观测站。隔天怎么样呢？隔天股票就会从这个20块呢变成10块，好，那这时候呢，会计师就会被求偿，好，所以那你要不要签呢？进退维谷，哦，进退维谷，啊，那但是会计师有他的好处了，他比较能够跟老板呢亲近。你说律师跟会计师两个人呢，到底老板会比较跟谁亲近？好，会计师，因为会计师他知道很多公司内部的事情，哦，那老板比较会第一个出事的时候就找会计师，哦，但是不会找律师，哦，不会找律师，是我们现实上的一个考量。那这边一个委任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内部关系？好，到底算不算内部关系？这时候就有两种说法，一个是采取内部关系说，另外一说是外部关系说。那外部关系说呢，当然这部分就会适用到14条第一项。好，这边我就不在黑板上写，好，请大家稍微记一下。如果是采取外部关系说呢，就直接适用14条第一项，那这个丙会计师呢也会并受处罚。好，并受处罚。那如果是内部关系呢，很抱歉，那会计师呢就不受处罚，好，就不受处罚了。那但是呢？这个他不受处罚，难道就没有办法去这个治他吗？好，没有办法治他吗？那会计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本件当中呢，会计师他可以得到一些报酬，他可以约定了将这个所得税款1/3啊，好，这个题目上我讲1/3呢给会计师做报酬，他会觉得说，这样子的话不是有点感觉上有点不当得利嘛？好，看到人家被罚，然后呢被罚的就罚的苦哈哈，结果呢会计师呢竟然可以这么样的这个灵活就全身而退，但是我们这。要注意一件事情哦，我们看到行政法的第20条规定，我们其实有看过，可能大家不见得有印象，有一个不当得利的一个追缴，好，追缴。我们行政法第20条第一项有规定，他说呢，为他人利益而实施行为啊，致使他人呢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而受处罚者啊，该行为人因其行为受有财产上利益而未受处罚时呢，那其实可以在他所得利益的范围之内，并随着给予什么追缴，哦，酌予追缴。那这个追缴的部分呢，就是行政处分，好，行政处分。所以呢，即使我们这个丙会计师呢，他没有被处罚，好，最后没有被处罚，但是呢，也有可能会怎么样？该当于这个追缴的部分，会我们可以用这个行政法第20条的这个规定呢，把他的钱呢追缴过来，好，追缴过来，好，这是这一题里面呢，算是其实除了条文题之外，就是这个部分丙会计师的部分呢，可能会有两个大家要注意的地方，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哦，到底是内部关系排除14条第一项，还是它是一个外部关系？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如果是内部关系，不适用14条第一项，我们还用第20条的规定呢，把它的钱追缴回来。好，哦，这一题呢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行政法的考题啊，这边呢就顺便呢让大家去这个做个复习。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也请大家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的88页，好，哦，第二题，那我们就用这两个题目呢，帮大家复习一下，等一下我们快的就可以把行政法的部分一些重要问题呢，把它做一个结束。好，第二题呢，哦，这是一个也是一样，哦，这个废弃物清理法的问题。他说某甲呢，他有一个东西，一块土地啊，坐落在这个台北县的这个深坑乡，哦，当然现在新北市啊，那这个题目比较早一点。那因为遭人非法倾倒废弃物，哦，经过台北县政府的这个环保局啊多次函请改善，甲呢却始终啊都不清。后来呢，环保局终于受不了了，哦，就以甲的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的规定呢，做成了一个 A 函这个裁处书，哦 ，A 函。这 A 函的内容是说呢，裁处甲这个新台币1200块钱的这个罚款，哦，这个不多了，哦，再来呢，在限并且限期呢，哦，在96年的7月15号之前呢，改善完毕，哦，改善完成。那突然呢，甲呢就在7月1号啊，哦，就死掉了，哦，那这个土地呢，就由乙丙丁啊来这个继承。 那乙丙丁呢说啊，因为这个家里面刚刚发生事情哈、哦，所以呢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多一点的时间？那后来呢环保局也同意了哈、哦，但是期限到了之后呢，废弃物、啊、还是没有清除，所以之后的环保局啊，就以这个98年8月20号就对这个乙丙丁啊各以 B、C、D 哦这些函呢去裁处，就18、16号到19号单日连续处罚，共计4天，分别呢裁处乙丙丁啊各4800块钱的这个罚款啊。就问了三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呢是说呢，乙丙丁呢对 A 函所载的这个1200块钱的罚款呢有没有缴纳的义务？这个部分呢就是牵涉到我们上次在第四回讲义里面讲到的哦，有关于释字第621号解释的问题，也就是说呢，一个罚款对不对？人死掉了哦，人死掉了，结果罚款留下来，那你这个罚款呢，继承人要不要去继承？好、哦，继承人要不要去继承？那这部分呢，我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15条的规定，哦，那在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呢，好，其实我们这个行政机关呢，可以直接呢，尽对什么遗产去做执行，好，尽对遗产去做执行。那经过我们释字第621号解释的一个大法官的见解，他认为说这是一个什么？一个本来呢，这个罚款是不可计受的义务嘛，好、哦，那他本来从一个不可计受义务变成可计受的一个什么？一个明文规定，好、哦，一个例外规定，好、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到底乙丙丁呢有没有缴纳义务？我们说呢，可能恐怕还是有缴纳的义务，好、哦，虽然说呢，在看起来他似乎是一个没有缴纳义务的一个这个一生专属性的一个这个义务。那上次课后的同学也问到说呢，这个罚款呢、啊，哦，这个罚款既然是钱，对不对？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都会觉得说，钱应该都是什么，都是可以计受的嘛。哦，对不对？因为你被罚了钱之后，就像大法官的想法，好像那时候我跟翁月生翁老师有请教过他对于621号解释的见解，他是赞成多数意见啊、哦，跟我的见解正好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呢，我也跟他请教，他说：“那老师，你觉得说这个一生专属性的部分，那你觉得是就是完全就是可以用钱来衡量吗？”哦，他的意思是说呢，多数大法官的意见是觉得呢，当这个罚款本身当然是一生专属的。哦，一生专属的，但是呢，当罚款呢变成钱的时候，啊，比方说这个罚款这个单子刻出去，然后你要付一笔钱的时候，这时候呢就会转变成什么？转变成是一个这个可以移转的一个财产上的关系而已，好、哦，财产上的关系。但这样的一个见解，事实上这个学者是持这个非常保留的态度的。那简单来讲，逻辑上就是说呢，一个一生专属性的义务呢，它不会因为它是钱或者是行为呢而改变它的性质，哦，改变它的性质，所以。学术上认为说呢，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哦，等于说因为是钱，所以就一定可以移转，可以去这个执行，可以让人家来付。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是有点被什么被混淆了，好、哦，被混淆了哦。因为这个我们讲简单一点，钱呢，它有一生专属的钱和非一生专属的钱嘛，哦，这是就这样讲。但是并不是说因为钱的关系，所以它一定不是一生专属。哦、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大家在看621号解释的时候，这个多数意见它的背后的逻辑是这样子，好、哦，背后逻辑。那我也跟大家讲，其实，在学者的这个见解里面认为呢，其实所谓的一生专属与否呢，它并不会因为本质上它是钱或不是钱的、哦、这个会有所差异。好、哦，这些也帮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哦、或许可以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好，第二个小题呢，他是说啊，乙丙丁啊就主张说他继承的时候啊，土地上就已经有很多废弃物了，并非这个违章行为人，所以呢，这个罚款的这个处分啊，是不是违法的？哦，是违法的。他主张有没有理由？哦，有没有理由？这里呢，好、哦，我们主要看到的是说呢，所谓的连续处罚嘛，我们讲是按日连续处罚，哦，按日连续处罚。那这个按日连续处罚呢，我们讲了，它是一个什么？哦，就写一下，按日连罚，依照我们目前的实务见解。它是代金的性质，可能很多人呢对这个部分都会有一点觉得很困扰、哦、就是说明明叫处罚，对不对？为什么会变成不是处罚？这是我们实务上呢，哈，因为迁就过去立法例的结果，因为过去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行政法上面有些各论的部分，他们其实呢没有那种所谓的执行法那个代金还有行政处罚这样的观念，好，他们其实两之间他们分不太清楚，哦，分不太清楚。那分不太清楚的情况底下，所以很多行政法各论呢都有什么按连续处罚的规定。那当我们行政执行法呢立法之后，这样的一个观念才慢慢被导正回来，所以呢才因为我们台湾这个国家的立法哦比较，就是讲白话就比较落后了，好、哦、比较落后了。好、哦、像一般以这个德国的立法来讲的话，其实他们是比较先进立法的时候，比方说他修一个法的时候，比方说今天要定一个行政执行法，他不会只修行政执行法，他会包裹式的把跟行政执行法相关的，所以比方说有关于连续处罚的规定，全部都拿出来，全部都会做一次修正。 那整个这样的一个修正，可能这个修正里面包含了100多个条文或100多个法律的修正，就叫某某法案。好，比方说行政执行的一个法案，好，就是整个法案，这叫包裹立法，真正的包裹立法。好，不像我们的那个立法院，能到开议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才那边举手，有没有？那我们这边有没有看到那种这个报上这边看那个这个照片？很多人在那边打盹啊，然后不知道举什么东西哦，那个不叫包裹立法，哦，那个叫做仓促立法，哦，叫做草率立法，那个，不叫包裹立法。那因为这样的情形呢，所以很多这个处罚的部分呢，它其实本质上不是处罚，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着去修，只能从解释上面把解释成是代金。所以我们说按理去处罚呢，依照目前我们的一个学理和实务的见解呢，其实认为它是代金的，啊，哦，代金。当然有一些学者呢还是认为它是一种处罚，啊，哦，它是处罚，因为呢，这个其实解释成是代金还是处罚，其实哪个对人民比较有利？其实理论上而言呢，您解释成是处罚啊，哦，对人民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就是处罚的话，理论上而言呢，你必须要证明人民有这个故意或过失啊。好，哦，不过呢，目前我们的实务上采取一个见解呢，哦，其实跟之前的学理很像，都认为它是一个代金的性质。代金的性质，好，那既然是代金的性质呢，我们就知道呢，这是一个什么？如果我们还记得上次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秩序行政，哦，跟秩序法之间的一个差异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呢，它是一个秩序行政的一种措施。那秩序行政呢，其实我们看到行政这个法，哦，其实大部分都是秩序行政啊，哦，绝大部分甚至90%以上呢，可能都是秩序行政，很少数的情况呢，才会变成秩序法，哦，比方说是处罚，什么罚款。或者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部分，这个末路啊等等，那才是行政处罚，真正的处罚。其实大部分来讲呢，我们讲到行政法，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恢复行政秩序，维持行政秩序。所以绝大部分的情形呢，都是秩序行政或秩序行为，秩序行政，秩序行政的行为。那安全处罚它本身是一个，既然是一个代金的性，它秩序行政。那秩序行政有一个特色，哦，大家还记得吗？哦，它的特色呢，它如果跟我们的罚款相比的话，它的特色在于说，第一个，哦，它不需要主观上的故意过失作为要件，哦，它不以这个主观要件作为前提的。换句话说，我要科你代金哦，我不需要去证明说呢，你有故意过失。好，不需要证明你有故意过失，这是第一个。再来呢，它是向将来，哦，我们已经看过，这跟我们讲到代金的部分其实很像，哦，都向将来，哦。所以呢，第二个小节他直接主张什么？他主张说啊，哎，这个部分呢，我们都不是我们的这个责任，哦，不是我们的责任了，哦，因为我们继承这个土地的时候，上面就已经有废弃物了，哦，上面就有废弃物了。但是很抱歉，哦，即使你是这个继承而来的，但是呢，我们今天要科你这个代金呢，其实我不管你有没有故意过失的，哦，不管你有没有故意过失的。那这个主观要件，哦，或者说这个向将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整个讲到秩序行政，它这个前提哦，像本件当中呢，乙丙丁它是继承了一块土地，对不对？我们稍微复习，像上次我们讲到秩序行政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到两种不同的责任的类型和的科处嘛，一个是行为责任，一个是状态责任。那本件当中呢，正好我们可以稍微延伸一点点，它是因为状态责任来，好，状态责任。他因为寄售了什么？寄售了这个物，他就要必须要对为这个物的状态呢来负责，哦，来负责，哦，那这是都可以签得起，哦，都可以签得起来。所以这既然它本身它不是一个处罚，它只是一个什么？它只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秩序行政的一个行为，哦，所以呢，你就不能说呢，哦，这个我主观上面有故意过失，就免除掉你的责任，哦，这是没有办法。那再来最后一个小题，他说呢，新政府这个对于乙丙丁啊，分别裁处4800块钱，好，哦，你说每个都科4800，哦，那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好，哦，有没有问题？这部分当然就比较牵涉到什么问题？就是比例原则的问题，好，哦，比例原则的问题。那这个当然呢，在理论上而言呢，其实乙丙丁三个人他都有什么？他都有这个状态责任。而且这个状态责任他都有什么？都负有一个，他要清除什么？清除的这个义务了，好，清除的义务。那这部分呢？但是你对于乙丙丁三个人都科，那这部分呢，会不会有比例原则的考量？哦，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好，去思考。这是第三个小题，哦，所以主要的重心还是比较集中在前面两个部分，哦，这个跟观念上来讲，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很可能就会误到这个陷阱，哦，所以这部分请大家呢，这个稍微注意一下，这算是几个比较这个具有参考价值的题目，哈，啊，给大家先看一下。那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有关于这个讲义的53页，我们上次讲到说缓起诉的部分，好，缓起诉的部分。那在看到缓起诉部分之前，我们稍微先 大概带大家呢把这个关于竞合的部分哦，行政法有关竞合的部分稍微看一下。今天大家应该会拿到第六回的讲义呢，以及一个补充讲义。但是补充讲义的部分呢，是有关于呢行政法法在这个最近的一次修正哦，大概是去年年底的一个修正。那拿这个部分呢，其实最主要就请大家看后面的这个立法理由和说明的这个地方哦，说明哦，大家如果有时间再看，没有时间的稍微翻一下就可以哦，因为这个部分我们讲义上大概都有提哦，大概都有提。那这里呢，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修正里面，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跟大家讲过，就是关于缓起诉的部分。好，缓起诉的部分，那这个缓起诉呢，到底算不算是一种处罚？就会牵涉到说呢，到底，比方说我们今天一个人呢，同时被罚款又被缓起诉，比方说呢，处于金又是，比方说你要捐，比方说20万，好给这公益团体，这样有没有构成一行为两罚？好，都是钱好，但是有没有一行为两罚的问题？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这个回归到我们现在的立法，就觉得说这两是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呢是不算是处罚，好，缓起诉它是一种特殊的处遇，它不算处罚。罚款的部分呢才是处罚，所以你同时科一个缓起诉和一个罚款呢是不构成一行为二罚。好，这是我们这次修法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它理由在哪里？哦，理由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这个补充讲义，哈，我们稍微翻一下，哦，第四页到第五页，哦，最右边呢有一个说明的部分，哦，有一个说明的部分。那大家知不知道说怎么样去找这个立法的立法理由？那小小的，哈，这个其实大家如果要找的话呢，可以去找这个，如果因为不是每个条文的每个这个法律规定，它都会把立法理由附给你，哈。那如果你要去找的话，可以到这个立法院，它有一个法律系统，你就直接打立法院法律系统这个关键字，然后你就打这个法案的名称，它大概呢就会有一些立法记录。那立法记录里面呢，有些这个就最右手边呢，啊，有一个关系文书，好，一个关系文书。好，关系文书的部分呢，其实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如果大家这个 Facebook 用的很习惯的话，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好，不要跟我说呢，你会用 Facebook， 但是不会找资料。好，这个是一个老律师呢跟我们讲过的话。好，讲过的话，因为一开始在实习的时候呢，每个人呢都会遇到找资料这个阶段。那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律师啊，找资料找乱七八糟，就会找这立法理由找不到。好，找不到，就老律师跟他讲说，你会用 Facebook？ 哦，天天在用啊。你用 Facebook 不会用，不会找资料。那这个不太合格，好，这是虽然我不知道中间因果关系在哪里，但是应该是很好找。你要找立法理由，你找立法院的关系文书啊，这部分呢会有很详细的资料，每个人的发言哦，大概都会有，偶尔会看到几个脏话，也不一定哈，这个大家有说当然笑话看一看也很好。那我们看一下，在右手边，这第四页到第五页，我们看第四页这个右手边的部分呢，有个行政院提案，就是又说明这个表格的说明的部分，有一个行政院提案。那底下呢，这个国字小写括号一的部分啊，括号一的部分，这边就讲说啊，这个缓起诉的，那我们说，例如按第一项前段锁定啊，依刑事法律处罚，系指呢由法院对违反刑事法律之行为人呢，依刑事诉讼法程这个刑事诉讼程序的所谓之处罚，实属当之。后面这句话就很重要了，他说啊，缓起诉处分的性质呢，实属附条件的这个便宜不起诉处分，所以检察官呢为缓起诉处分时啊，依照我们的刑事诉讼法的这个规定呢，对被告所为的措施及课予之负担呢，是一种叫做特殊的处遇措施。好，这是这个新的一个名词啊，并非刑罚。好，并非刑罚。好，所以呢，最后就是说呢，这个不会构成什么一行为不二法。好，这一点呢，请大家要注意。好，这是我们这次修法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那后面呢，当然有些配合的这样的一个缓起诉处分的一个增加。好，那后面会有一些相应的配套。好，主要是这个样子。好，好，那我们还是呢从头看到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讲义的51页，好，51页，我们有关于单一行为和数行为的处罚规定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呢，有关于单一行为的处罚呢，我们先看到有关于第一个，哦，是行政法与行政法之间，好，行政法、行政法之间的一个比较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是规定在我们已经看过的一个条文，是行政法法第24条规定，好，第24条规定。那简单整理一下第24条的规定呢，我们可以看到51页底下这里有一个小的 A、小的 B， 还有52页最上面的小的 C。简单来说呢，如果一个行为呢构成数额罚款的义务呢，是依照什么？依照法定罚款最高额的这个规定裁处，但裁处的额度呢不得低于各该规定的这个罚款的这个最低额，哦，最低额。简单来讲呢，我们讲的比较夸张的案例，比方说呢，一个行为呢，它同时构成了两个这个罚款的规定，好，比方说一个行为，好，一个行为，那这个行为呢， 它同时构成了，比方说哦，一个是100万，哦100万，好，比方说我们讲一个额度好了，这个比方说20万，好到100万之间的这个罚款，好这个部分。另外一个呢，它构成的行为呢，好，比方说是这个50万，啊这个好，说50万到70万。好到70万之间。那这时候呢，好，我们说你看条文的规定，他说什么，他说啊，依照什么，依照法定罚款最高额之规定来裁处。所以呢，理论上你要跟谁，你当然是要用什么来裁处，要用这个，等于说这个框框来裁处，哦，这个比较高，法定罚款最高额是100万，好，所以你要按照这个来裁处。但是呢，你在裁罚的时候，你在裁量的时候，你不能够低于这个罚，这个所有的那个你构成的这个规定的这个罚款的最低额，这个最低额的部分，好，怎么说呢？你们可以看到后面，他说，但呢，啊，这个裁处的额度呢，不得低于各该规定罚款之最低额，好，最低额。所以呢，你在裁处的时候，好，比方说你就不能够什么低于自己本身的20万，好，自己本身的20万，好，那假设说呢，好，比方说今天这个部分我们在看的时候，假设是30万到70万，好，你也不能够什么，就不能够低于30万，好，不能够低于30万，就是这个大概这个样，好，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哎，抱歉，10万，好，最低额了，好，最低额，就是你要看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裁处的时候呢，好，你裁处的时候你是按照法定罚款最高额，哦，就是最上限这个部分来裁处。那你真正，因为你真正裁处的时候呢，你毕竟金额你不可能，不见得都会用100万来裁嘛。那你要你等于说你要降低或者是你要做裁量的时候呢，你要看，哎，最低的是什么？你不能够低于这个最低的，哦，不能够低于这个最低的这个罚款的这个法定罚款的最低额。好，哦，这是在第一个这个，第一项会最简单的部分。好，哦，就是说呢，整个如果是钱跟钱比的时候是最简单的了。好，哦，钱跟钱比，好，哦，一个是你要按照最高法定罚款最高额的部分去罚，那再来呢？上一步来讲，就是说你要罚的时候，你要裁处的时候，你不能够低于什么法定罚款的最低额，哦，最低额，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部分。其实你真的要低于各该法定罚款的最低额，哦，你说你已经按照最高了，再去低于这个最低额，其实太容易了，哦，不太容易了，哦，只是第一种情形。再来是一个行为呢构成罚款还有没入或其他种类的这个行政罚则，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行政法里面，我们大概就分成钱的部分和不是钱的部分了，好，不是钱的部分。那一个行为如果构成罚款又构成没入或其他种类的这个行政罚呢，那这部分呢我们说原则上可以依照各该规定的并予裁处，哦，并予裁处。但如果说呢处罚的种类相同啊，从一重处罚呢已经足以达到行政目的时呢，就不得什么重复裁处，好，哦，重复裁处。所以呢基本上是可以什么，原则上可以这个并予裁处。但如果说呢是处罚的种类相同啊，从一重处罚呢已经可以达到行政目的，就不能够来重复裁处，好，哦，重复裁处。所以这个要看情形，原则上都可以重复裁处的，哦，因为处罚的这个种类和处罚的性质可能不一样，好，哦，不一样，好，哦，是第二种情形。第三种情形呢是52页，好，哦，这个小 C 的部分。一个行为呢如果同时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及其他行政法上义务规定，已经裁处拘留者，哦，那这个部分因为拘留它是司法程序，所以基于司法程序优先的原则呢，哦，那你就不再受这个罚款的这个处罚，哦，不再受其他这个等于一行为如果同时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及其他行政法上的义务，那就是以什么，就是以这个裁处拘留的话，就是以拘留为主，哦，拘留为主。那再来是行政法与刑法，哦，这个部分其实已经上次我们有稍微提过，或是讲考试上的时候是比较热门的东西，就是依照我们的行政法第26条规定，一个行为呢，好，如果同时，我们直接看到底下这个 A 的部分就好，说一行为如果同时构成刑法与行政法的时候，好，那这部分呢其实有些学者认为说，哎，看起来是采取了一个量的区别说的立场。为什么呢？因为啊，这因为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规定来讲说，如果是构成了刑事法律以及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规定，那他很明确的说呢，就是依照什么刑事法律来处罚，哦，依照刑法规定来处罚。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些人认为说，如果说是值得区别说，啊，如果说我目前对于行政法还有这个所谓的刑事处罚呢，采取值得区别说的见解，那理所当然的应该会认为说，应该是两个都要处罚吧，因为是本质上的差异，好，本质上的差异。不过呢，我们采取的是一个用刑事法律来处罚，所以看起来呢是认为呢，刑事的部分它的量比这个所谓的行政这部分的量还要多，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取代性。那这里呢，我们这个原则非常简单，好，非常简单。那再来呢，我们看到讲义的53页，我们就直接看帮大家整理的部分就好。说啊， 那一个行为呢，这个应该处以刑法与这个其他种类行政法或者是得没入之物呢而未经法院的宣告没收者，我们说那一个行为呢它处应该处刑法与其他种类行政法的时候，那这种其他种类行政法它跟罚款呢毕竟不太一样，它可能这种其他种类行政法有它这个管制的一个目的所在。这个上次我们在一开始讲到行政法法的时候就特别讲过呢，有关于行政处罚呢，它把一些至于行政的一些东西把它拉进来，把它拉进来，本质上来讲呢就会造成一些什么，造成一些治碍。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一些矛盾之处了。其实如果你要贯彻一行为不二法原则，一行为不二法原则，理论上而言，你一个东西被处罚了刑法，又有其他种类行政法，如果这些其他种类行政法比方说是撤销什么的证照啊等等，如果它是一种处罚的话，你本来就不应该再重复科处了，应该是一样从一重或从刑法的规定就好。不过呢，这里他又基于什么一些什么相关的行政目的的考量啊，他说呢，如果有其他种类行政法的话呢，因为兼具什么公共秩序的一个维护作用，所以呢可以并予处罚，可以并予处罚。那如果你真的要贯彻一行为不二法，其实这个部分的规定就会有问题嘛。就会有问题。所以这立法者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先把一些本来是至于行政的东西呢把它灌到我们的行政法法里面，但在后来的竞合的这个部分，就像我们这个条文里面的这个第二十六条的这个第二项里面，他又什么又觉得说，如果我们要贯彻这样的话，那不是很多这个有关于至于行政的措施都会被挡掉嘛，都会被挡掉，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比方说我们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像我们上次讲过的这采购法101条黑名单条款，黑名单条款，比方说好有一个人呢，他投标这个政府的这个标案，结果呢，他这个违标或绑标了，反正就是有违反刑事责任。后来这个人呢，他这个或者这个本身呢被判刑了，被判刑了。那被判刑之后呢，或者是说呢，他比方说可能这个公司本身呢，他本身有一些这个处罚了，被处罚了。那被处罚完之后呢，结果你说呢，你不能够再给他一个上101的黑名单，这样合不合理？其实本质上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101本身哦，其实它本身来讲，它应该是一个治愈行政，它应该本来不是一个行政处罚，本来不是行政处罚。那既然它不是行政处罚，它本来就应该要可以科嘛，可以科。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认为101条款，它其实你看第二条的规定哦，它其实真的可以把它放变成是这边我们所讲的其他种类的行政法，其他种类行政法。那如果是其他种类行政法的话呢？如果你不让他什么，不让他一并能够进来的话，不能够一起来科处的话，那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一个东西、一个人的一个厂商或怎么样，他被处罚了，他可能严重违反采购法的规定，结果呢，竟然呢，我们不能够把他刊登101黑名单，那其他会害什么？其他的行政机关呢，会继续跟他签约，继续让他得标签约等等，那会造成后续的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的实务上后来我们跟大家讲说呢，像101的部分，我们的实务见解认为它不是一个行政处罚，它只是一种特别的一种处于这个所谓的行政秩序措施而已，那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部分。那在我们立法者底下定到26条规定的时候，他也大概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预见到这样的一个可能产生的困扰，所以呢他就在什么，在这个部分他就把一些像这所谓的其他种类行政法本来应该属于至于行政的，他就不让这些东西呢被刑法的规定的排除掉，排除掉，这个部分呢，我想如果逻辑一贯的话呢，其实不应该这样子定，不过他既然已经明文规定，我们就照这样的规定来看。他说呢，一个行为如果属于刑法与其他种类行政法或夺得没入之物，未经法院宣告没收，那基本上呢，我们还是可以去并为这个处罚，并为处罚。那 C 这个部分呢，是已经立法明文了，底下我们这边53页、54页呢，大家都已经把相关的条文呢，都已经帮大家做了引述了，这是。那这部分呢，其实说，如果一个行为应处以行政法与缓起诉，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立法理由的部分，他认为呢，缓起诉它并不是一种处罚，它只是一种特殊的形式上的处遇，是一种便宜的不起诉处分，所以呢，它不算处罚。既然不算处罚呢，所以呢，就可以等于说，如果你是一个缓起诉，加一个罚款或其他种类行政法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反正呢，就是可以再重复再做科处，做科处，这是我们呢看到这个部分。那底下呢，我们再稍微看到一下这个关于这个56页，56页这边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实务见解里面呢，他早就已经采取这样的见解了。我们看到100年的判字1848号，那 1848号的这个判决里面的这个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里面，它中间的黑体字和底线的部分呢，大概就是在讲说呢，反起诉它不是一种什么，它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好、哦，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好、哦，这是我们大概来讲是一个比较这个发这个整个我们对于这个法治的一个发展上面来讲，可能啊是比较对人民来讲哦，可能有点比较不是那么有利的部分，好、哦，不是那么，而且目前呢已经经过立法明文化了，好、哦，明文化了。那这里呢，我们另外要看到的几个小小的部分呢、哦，像我们看回到讲义的53页还有54页，好、哦，大概要把一些这个有关于修正的部分来画起来。大家可以看到，从我们刚刚看到26条啊，好、哦，还有27条以及有32条，你有没有看到32条？那32条的部分呢，也是跟我们的缓起诉的修正是有关的，好、哦，是有关的，是一个有关于移送的规定，好、哦，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呢。那个我们刚看到一个案件的时候，如果依照我们26条的规定，他说刑事处罚优先嘛，所以我们理论上会把一个案件，如果他牵涉到刑事责任，我们会先丢到什么，会先丢到我们的刑事的这个法院或刑事的一个这个检察机关去。好，那丢到那边去之后呢，那他最后有一个结果嘛，比方说他是后来被判决有罪，或者是呢后来被这个不起诉等等。那假设说呢他后来是什么缓起诉的话，好、哦、缓起诉或不起诉等等，好、哦、这无罪啊，等于说刑事的部分如果你没有事，那这时候呢你这个刑事机关就应该把案子呢移回行政机关来，由行政机关决定了要不要来做行政处罚。好、哦、行政处罚。那32条的规定呢，就是在规定说你缓起诉呢，如果你这个做成缓起诉之后呢，那你检察官这个部分你要移回什么，移回行政机关这里来呢，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到底要不要来处罚。好、哦、到底要不要来处罚，这是32条的规定，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到。好，那剩下的部分呢，大概就是我们看到讲义的57页，好，有关于复数行为的处罚，好，复数行为的处罚。那有关于复数行为的处罚呢，依照我们的行政法法第25条规定，他说数行为呢违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义务之规定者，就分别处罚之。好，这原则比较简单，好，我想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好，所以呢，这也是在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上课就会讲到一行为好的认定问题，好，因为如果呢你可以把成功的把一个行为呢拆成数个行为，那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分别处罚，好，分别处罚。那不管是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义务的规定，好，那都可以分别处罚。好，这是我们在讲到复数行为的处罚部分哦。那再来呢，我们看到底下，好，这94年6月份的一个这个庭长法官联席会议的一个决议，好，一个决议，它这部分呢就是同一重处罚的规定，好，大家可以看一看就可以，好，这个应该就是贯彻所谓的一行为不二法原则。那58页这里有一个98年11月份第二次庭长法官联席会议的决议，哦，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好，蛮有趣的问题。他也是在讲有关于连续处罚，不过他这个连续处罚的部分呢，他比较有趣，好，比较有趣。他有牵到的一个这个问题呢，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如果大家去看他的决议本身呢，可能会觉得有点小复杂。不过呢，我认为他的复杂是因为他把很多跟本件决议呢争点不相关的东西把它纳进来，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吧。好，简单来说呢，哈，这是一个违反邮政法的问题。我们知道呢，违反邮政法，比方说你这个没有一定的这个资格去递送这些信件，你可能会被处罚。那递送信件不会只递送一封嘛，对不对？你会递送很多封，像目前像大家如果在开信箱看到很多小广告，其实很多呢都是这个违法的这个投递业者去投递的，哦，因为比较便宜嘛，就大量。那量一多呢，哦，那这个当然就会这个财阀的这个可能性呢就会高嘛，哦，就会高。有一些人到我们上次所讲到的，哦，比方说呢有时空的紧密关系的时候，有没有？比方说呢，我们从这个第一家哈丢，哦，一封信，然后第一家再丢一百多户，哦，从这个中央东路一段呢丢到五段这样子。那这时候呢，到底是一个行为还是好几百个行为？哦，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这一点它牵涉到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面向，哦，比方说呢。今天呢，啊，一个时间序列大概是这样子啊，哦。比方说今天呢，有一个违反这个行政法上行为，我们就讲简单一点，哦，比方说呢，他这边呢有一个行为，哦，比方说违法行为，好，哦，违法 A， 后来呢违法 B， 好，哦，违法 C， 好，哦，违法 D。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先看到，那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部分，我们就直接看到有关于60页这里，哦，60页黑底字和底线的部分，好，哦，回过头来再看黑板上的例子。他说呢，按这个按次连续处罚呢，即以这个违规事实持续存在为前提，而使行政机关呢每处罚一次啊， 就个别构成一次的一个违规行为，先以合理且必要之行政管制行为作为区隔违规行为次数之标准。除法律呢将按次连续处罚之条件啊及前后处罚之间隔及期间为明确的特别规定，或违规事实改变而非持续存在的前提之这个情形之下，则前次处罚后的持续违规行为就是下次处罚的一个违规事实，才符合所谓的按次连续处罚的一个本质。他说呢，如果行政机关适用按次连续处罚的规定，而与处分这个法院处分书仅这个仅记载裁处前任意部分的时段的一个违规行为，使时段啊在行政机关具体实施的管制行为之外，构成另外一种任意区隔连续这个违规行为的次数的标准，导致行政机关的按次连续处罚的这个处分书未记载部分时段的一个裁处前违规行为，可能构成另外一次法院处分的违规事实，那这个部分呢就会导致什么？这个有重复处罚的一个可能性，好，重复处罚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有一个人，比方说我们讲把这个案例简化一下，他同时呢他比方说连续跟 ABCD 他丢了，等于说在这14个时间点上他做了一个违法行为，好，做了违法行为，那后来呢行政机关要做这个处罚，好，要做处罚的，好，那做处罚的时候呢，比方说呢我今天我处罚的是在处罚在这个点上，好，比方说这个地方我做裁处，好，裁处，那做这个裁处的这个依照这个决议的一个意旨是说呢，你在做这个裁处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是什么，你就已经是针对前面这些部分呢都做了裁处，哦，都做了裁处，哦，尤其是这个连续性的一个行为的这个情形之下，其实你就已经处罚了违法 A 和违法 B 这两个，哦，违法 A 违法 B。 那如果说你这时候啊你还怎么样，你还去这个比方说你在裁处这个比方说这个 A 裁处做成了之后呢，你又针对什么，针对 A 呢这个违法 A 这个部分呢再做一次裁处，好，哦，再做一次裁处，就是 B 的部分，那这个地方呢就可能会有疑义，好，哦，会有问题，好，哦，会有问题。所以呢他认为说应该以后面的部分，好，哦，等于说你下一次要裁处的时候呢，你应该以后面的违法事实来当做是你裁处的基础，哦，裁处的基础啊，不然的话呢它会变成说呢你前面这一堆行为呢反正我就是用时段去切割嘛，好，用时段去切割，我就会把一个刑罚这个本来是看起来是一整个连续的一个事实呢，我就切割成好几段，我来做处罚，好，我来做处罚，要么你就是在一开始处罚的时候你就这个罚款的额度来讲你就考量好，或者是罚款的一个你针对的标的你就已经把它特定好，不然的话呢你在这个时间点你罚了，我就认为前面的部分呢你都已经处罚了，好，哦，都已经处罚了，好，哦，这是这个决议里面呢算是他这个解释上来讲有时候可能比较不容易想到的部分，好，哦，这也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比较要注意的。那其中这个解释他这个决议齁，哦，他其实很长很长一段，但是他其实重点的都其实很少，好，哦，重点其实蛮少的，哦，就是这个60页的这一小段而已，但是大家如果直接这样看起来的话呢就觉得说哇这怎么会这么的复杂，好，哦，这么的复杂。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大家很快的抓到这个决议的重点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事实呢，我就刚刚黑板上是简化过的事实的哈，那我们就把这个事实的部分，我们就直接看到讲义的58页，好，58页，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倒数12345678910。11、12，倒数第12行的最后面有个为 A 公司这个，好，哦，为 A 公司这个部分，哦，说 A 公司呢，它曾经在，比方说93年5月6月之间呢，多次呢为他人递送这个邮件，已经在呢93年9月呢，哦，这个等于说被通知陈述意见，并且93年12月啊。就已经被依照这个违反邮政法第6条第一项的规定呢，好，哦，去处以这个处罚了，好，哦，去处罚了。那这部分呢，我们可不可以再与这个，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大家可以再要想一想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说呢，它是不是可以在比方说94年更后面的时间点，我再针对好，哦，这个之前的时段呢再做处罚，好，哦，再做处罚。哦，那这个部分呢就会有我们黑板上这边所发生的疑义，你已经在这个地方呢，哦，已经做处罚了，哦，你等于说对前面这个行为做处罚了，5月6月的部分，那你可不可以呢等于说你退这个在之后的时间点再针对这前面的时间点再做处罚，哦，就会造成什么一行为不二法的一个疑义，哦，一个疑义。虽然说呢我持平而论，哦，持平而论我是觉得说在这个决议里面呢它很多地方呢跟这个跟可能他的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搞那么长啊，是因为说问题点比较多呢，还是说是比较复杂，这个我真是不得而知啊。但是呢他其实里面所提到这个观念真的还蛮重要，哦，还蛮重要，在实务的运作上 会影响到非常非常多个案的一个认定，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尤其是我们黑体字和底线的部分，你可能会第一次看会有点看不太懂，但其实呢你抓到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这个要旨再去看它，应该是很容易去理解，好，好，这是我们的60页这个部分。再次讲62页以下，好，关于时效，好，采储权时效的这个问题，就比较算是比较简单的哈。那比较注意的是，我看到62页这边的一般采储权时效，依照我们的行政法法第27条第一项的规定，我们说的采储权的部分是因为3年的期间经过而消灭，好，三年。那所以呢，如果说这个采储权的时效以3年这个为这个期间来计算，好，计算，那主要比较注意的部分是状态责任，好，状态责任的一个部分，你要怎么去计算它的采储权时效，然后状态的继续呢，好，那我们知道状态责任本身呢，好，它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秩序行政的一个行为，所以它不会，基本上它不是一种处罚。但如果说呢，我们比方说一个行为它是违反了状态责任的，比方说呢，一个你就故意的在你的，比方说我有一块土地，就不去清它上面的废弃物，那这部分呢，依照我们的状态责任，你当然有义务要去把它清除，好，不然你可能会被这个被处代金等等的。但如果说你本身呢，你可能因为你的故意过失，你不去清除这个废弃物，导致呢，比方说土壤被污染了，好，那这个部分来讲，如果我要去处罚你的时候，那这个采储权时效什么时候才开始算？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学理及实务的认定上面呢非常的清楚，他说呢是这个应该要等到这个整个事实状态呢全部都已经解，对，都已经比方说呢，好，采储权时效是什么，是你这个废弃物呢已经被清除完之后呢才开始起算，好，才开始起算，好，这是它跟这个行政法呢本身跟状态责任相结合的一个问题。那这里呢也要特别请大家注意的，就是之后大家在看到教科书有这样的论述的时候呢，像吴根老师他就有这段论述，那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不要被混淆，你就不要把，还是一样把这个状态责任呢跟我们的行政处罚的混在一起，这只是什么，状态责任作为一个我们行政处罚的一个采罚采储权时效的一个起算的一个这个点的问题而已，并不是说呢这个就是状态责任，这个请大家呢要去辨明它，因为有时候看到这个文字的论述呢，有些学生会误解说呢，哎，那是不是行政法呢也有可能是用状态责任的形式来展现，这个不是，这两码的事情，只是我们用状态责任它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持续的中断或者是持续与否来决定是不是这个采储权时效已经开始起算。那特殊的采储权时效呢，这个部分我其实已经有经过一些修正，大家可以对照，像27条的部分就可以对照我们之前呢在讲义的54页这个部分，他说一个行为如果同时触犯刑事法律及违反行政法上的这个义务这个规定者，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的刑事部分如果经过不起诉或无罪免诉不受理，当然包含反起诉，那这个行政法这个财权时这个期间呢，自不起诉处分或无罪免诉不受理不复审理或裁判确定之日起来这个起算，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对照一下讲义的54页这个部分的这个第27条的规定，当然像第27条规定里面，它除了缓起，它加了缓起诉之外，像比方说这个保护管束的部分，它也把它加进去，不过保护管束的部分呢，这个保护这个不负保护这个部分，其实它是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就跟它的重要性跟缓起诉比起来，它是比较轻的，所以就没有特别去加注它。不过呢，在我们的这个特殊采取权时效的部分呢，涉及刑法的部分可能会就是它的计算就会。因为毕竟呢，比方说我们一个行为同时构成的刑法跟行政法，那如果说呢，我们要等到刑法这部分确定后，我们才能够罚的话呢，那如果说我们在刑法的这个程序进行当中，我们就已经开始算时效，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目前这个行这个所谓的法院的程序都很慢，都很慢的情况底下呢，那如果你还是要等到刑事的判决啊什么都确定了，然后回过头来才能够来做行政法，那可能的时间都已经拖过3年了。所以这部分就特别做了一个规定，你反正等到那边没事了，等到刑事部分真的没事确定之后，我们才开始计算这个采储权时效。还有一个呢是采储呢于救济期间中呢经撤销者，那这个部分自原储权采储被撤销确定之日起来起算，那63页这里有一个时效的停止规定，去看看就可以。那这边呢学理上的批评的部分，对于采有权时效的批评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在于说呢，他把所有的采有权时效呢都定为3年嘛，都定为3年。那这里呢其实就有些学者就说，那又会引申到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行政法法第二条的问题，因为我们讲到行政法法第二条呢，它本来是一个什么，本来是秩序行政。 知情行政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像裁处权这样的观念，时效的观念，其实比较没有，比较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知情行政的东西呢，它不管怎么样，不管什么状态，它其实都要回复那个行政秩序。所以如果你给它定一个时效的话，会造成什么结果？会造成呢这个公法上秩序呢无法回复的结果。所以呢，学者就认为说呢，像第二条的管制法的部分，其实不应该以时效的规定来加以限制，不应该来适用这个三年的短期的一个时效。不过呢，依照目前，如果我们呢跟这个等于说严格去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的话，第二条的这个我们第二条这些管制法呢，其实应该也要适用这个所谓的三年的一个这个时效的规定那这个在我们的实务上呢，当事人常常拿出来主张常常拿出来主张，那常拿出来主张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会导致我们回到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法院呢为了要避免这样一个行政秩序无法回复的一个情况发生，他所以会在源头的时候，你就说你今天主张的这个东西呢，根本就不是行政处罚。那最常见的例子是我们刚上次跟大家讲过的，有关于要不要进的部分，要不要进的没收的部分，以及呢我们的这个之前刚才讲到过采购法101条的部分，都认为说它不是一种行政处罚，根本就不是行政法第二条的这种管制法。这部分也会牵涉到这个有关于财务权时效，也会牵涉到这个到底这个管制法的这个部分的范围到底有多大的一个问题，多大的问题。所以这边学者的一个见解呢，他也是在担心什么？担心说如果这部分财务权时效也可以适用在我们的行政法第二条的规定可能会导致行政秩序无法恢复，所以会有这个批评的见解是他的一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所在背后原因所在好，那这是有关于这一个财处权时效的部分。那财处权时效呢，比较特别的是在我们63页最底下这个注意那主要是这个财处权时效是必须要是依这个职权有来加以认定的，来加以认知客观的一个问题。那我64页以下呢，是有关于我们的行政法的一些管辖的问题。管辖的问题呢比较简单，那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一个是像土地管辖的部分那再是这个64页这边所看到的，不依共同实施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人呢，他的行为地、住所、居所或营业所等等这些的这个机关呢，都有管辖权这共同管辖这个部分考试的时候比较少考，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那65页这里呢是一个竞合的管辖如果一个行为违反同一法行政法上的义务的一个管辖，如果竞合的时候，其实呢跟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的这个部分呢也很像，就是说呢如果这个都有管辖权的话，就是谁先拿到就先抢先赢了谁先抢到了就是谁先来管如果不能够分别处理的先后呢，就由各该机关来协议，那如果不能够协议会有统一管辖的必要，就由共同的上级机关来指定这是括号一的部分。那再来第二个是说，一个行为的违反数个行政法上的义务而应处罚款的这个管辖竞合，那这个部分呢就看罚款的额度的高低由最高的来管那一个行为呢违反数个行政法上的义务呢，应属没入或其他种类的行政法的部分，因为是由各该这个主管机关来分别来裁处分别裁处。那如果只是说呢，在后面它当然是搭配着这个关于竞合的部分，他说呢，如果呢处罚种类相同，如果从一重这个处罚呢已足以达成行政目的，就不能够来重复裁处不能够重复裁处，这是配合着我们的这个关于竞合的部分来做处理的。那关于管辖的移送呢就是刚刚我们已经看这个也稍微有提到过了就是说呢，关于这个管辖权的移送的部分其实有它相关的程序在我们31条的第4项。那有关于审判权的移送，就是本来呢是有构成刑事有构成这个行政的，结果呢发现呢这个刑事的部分呢是没有事情的，那移送回这个行政的部分，这其实严格来讲是一种审判权的移送审判权的一个转移了。那这个地方来讲呢，其实这里要移的时候呢，其实是什么？是这个甚至要移送到原来的这个行政机关来。那这部分呢，当然也可以参照一下我们刚刚在讲义的54页第27条这个规定，好，这个第32条这个修正的规定，它也把缓起诉的部分呢把它放进去，大家做个对照之后呢，应该就很清楚说呢，这是修法，它就是一个缓起诉作为一个重点它除了它不会构成一行为不认法之外，那之后呢在移送的时候遇到缓起诉，既然呢有缓起诉了，对，那表示你在刑事部分也相当于是没有事情的，那既然在刑事部分也没有事情的，那当然我的行政法我发动也不会违反一行为不认法原则所以底下这个有关于66页到67页这里有要不要移送的部分就 这个问题呢就比较不大，哦，就比较不大了。那底下这个缓刑的部分呢，其实也是一样，哦，这是修法本来已经把它以这个明文规定，哦，就是就算缓刑呢，那缓刑的部分也相当于是无罪，哦，所以呢也是一样，哦，要移送，哦，要移送，哦，这是我们在认定的时候是采取这样的见解。那当然呢，回过头来想，如果大家刑法的部分只要稍微对刑法的部分有一些认识的人，都会觉得说好像这样子有点不太合理嘛，因为缓刑，有缓刑或缓起诉，有缓这个字没有错了，哈，但是是不是真的就这么如同他们所讲的不是一种处罚，哦，我们认为当然还是有疑义的啦，还是有疑义的啦，那这个地方其实这个修法已经修法完成了，大家注意它，但是呢对于它的一些批评呢，大家也可以去放在心里面，因为考试的时候有时候会考你关于缓起诉的部分到底是不是一个立法妥适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过去呢，其实在所谓的实务见解一面倒的情况底下，也是有很多学者批评的缓起诉跟缓刑啊是不应该把它加到里面去，哦，这点是我们这边呢帮大家稍微做一个补充。那采取的程序部分呢，哦，可以看到讲义67页到68页，它其实呢你会发现它跟我们的行政执行程序呢有异曲同工之妙，哦，包含了像有个调查程序，哦，调查程序，那再来呢是要比方说在采罚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你必须比方说你进入到一定的场域，或者是你要进行一定的调查等等，那你必须要出示这个证明文件，而且呢你可以做必要的一个这个保全，哦，必要的保全在我们的行政法法第34条的规定，哦，34条，而且呢这个保全程序它有强制力，哦，它有强制力，我们可以看到34页的刑法第34条，我们在68页这边所引到第3款规定，而为了保全证据的措施，欲有抵抗保全证据的行为，且情况急迫者，得使用强制力来排除其抗拒。哦，强制力，哦，强制力。那这里呢，这个强制力哦，其实就是一种行政执行的措施啊，包括执行措施啊，只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更明显的部分哦。好，那再来呢，这个部分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68页底下这里，我们说本条呢并非是一个程序规定，而是对行政机关的权限的赋予。换句话说，34条的规定是一种授权规定，哦，大家不要小看它。行政机关如果真的要动用强制力的时候呢，其实它用34条的规定呢就是一种强制力，哦，就是一种强制力。那像我们这个体系呢，跟美国的体系呢就是不太一样的，哦，不太一样的。像我们的行政机关呢，就它其实不需要法院的令状，哦，这个部分它强制力它。其实不需要经过法院的一个什么，法院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授权，哦，不需要，哦，不需要像检察官一样要受扣押，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凭据，他就可以自己就可以做，哦，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做。那这一点呢，跟像美国法上就有点不太一样，哦，就有点不太一样。那如果讲一个这个最近的例子好了，哦，像我们的证交法，哦，证交法呢，其实它像我们国外好，国外其实像这个证交法的一个监管机关呢，它可以做一些强制力，但这些强制力呢都必须要经过法院的一个，很多都需要经过法院的授权，哦，要法院的令状。那我国呢其实不见得需要，哦，一些我们行政法法这样的规定其实不见得需要。那这个时候后来就有一个案子在做一个东西，就是说呢这个外国的，哦，比方说一个这个 A 国好了，哦，这个大家听听就可以，只是说明一下而已。比方说呢，有个 A 国， A 国它的一个经管，比方说经管机关，好，经管机关，我们刚刚讲了这 A 国呢，比方说像这个一些某些国家的话，它经管机关它可能要透过什么？透过法院呢才能够取得一些，法院，才能够取得令状，才能够取得一定的这个令状，令状。这是我们说这个，这是他们的一个规定，他们的规定。那这时候呢有一个，也就是说，那比方说 B 国的相关的机关，B 国可不可以透过呢 A 国呢，A 国的这个经管机关呢来向法院呢也取得一个令状，那这个 A 国的经管机关呢可不可以协助 B 国呢来取得法院的这个部分的令状，来做一些比方说裁处，做行政上的裁处，或者是一些行政上面的一些调查，调查。那这个因为在别人的国家可能没有分行政跟这个非行政的这个其他的领域嘛，那所以他们当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抗争存在。结果呢最近啊，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呢，好，现在要我们去有些这个这个机构去研究说，我们要不要我们这个经管会在做这个行政调查的时候 我可以可不可以去协助哦，协助其他国家呢的这个金管会哦，这个金管机关来取得法院的令状？那这个部分就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你本来就不用取令状，你为什么要协助别人的国家来取令状？哦，取令状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在观念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行政机关哦，它本身有它本身的一个调查权哦，这个调查权在不但出现在我们的行政执行法上，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行政法上。那我们行政法第34条的规定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授权规定，它授权给行政机关呢，可以为了基于这个行政处罚的目的呢，去做一些相关的措施哦。好，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授权，并不是一个程序而已哦。好，那第三款，比方说它有特别讲到说呢，这68页最底下第三款的情况急迫呢，得为一定强制力的授权哦。那这个部分是行政执行的问题。那第四款呢，这个部分是确认这个身份哦，这个部分哦就没有问题啊。那69页这里，它既然是一个强制力，是一个授权，所以它一定包含很多行政处分在里面，包含很多强制力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在69页这里，我们看到括号阿拉伯数字3的部分，既然你有一个公权力的一个侵害，我就必须给你什么？必须给你一个异议，好、哦、这样的一个程序，好、哦、异议的程序。所以，如果你对这个部分不服的话，你可以当场呢要求他这个等于说停止。那如果他不停的话呢，哦，你可以要求呢把他这个部分呢做成一个书面的记录，好、哦，做成书面的记录，然后并且交付，好、哦，并且交付，哦，这是有关于调查和保全这个程序的这个部分哦。这个当然这个强制的措施哦，其实行政机关比较少做了哦，比较少做了哦，还是司法机关呢会比较常做哦，比较常。那这部分是有救济途径哦，救济途径。那这部分如果你救济，比方说呢，这个你不服气，对不对？不服气，然后你可不可以进一步呢来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哦，可不可以进一步提行政诉讼？其实呢，理论上也他因为了他这个救济权的保障，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跟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9条的规定一样，做同样的解释哦，就是说他如果对异议决定如果是不服的话呢，可以进一步呢提起行政诉讼哦，提行政诉讼哦，来确保他的一个这个救济管道。那底下呢，边有一个证据的扣留哦，和所谓的救济哦。那36条的规定开始说啊，说得没入或可为证据之物呢的扣留之哦，扣留之。那可为证据之物的扣留范围及期间呢，以供检查、检验哦，或是鉴定或为其他保全证据之目的呢，所谓之必要者，这个为限哦，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规定。那从37条呢一直到40条的规定呢，大多是一些程序性的部分哦，请大家看看就可以哦。这个部分当然在我们的实务上很重要哦，不过呢，在我们的这个学理上面呢哦，这个考试的部分它比较当然是比较程序性，大家看过去有个印象大概就可以哦。但不过在实务上面哦，其实有时候一个小环节会让你困扰很久哦。像之前我也做过这个搜索扣押哦，搜索扣押，结果呢去搜索的时候要查扣一个防毒面具哦，因为他偷偷把防毒面具的那些10具的防毒面具偷偷带出来，然后带出来就算了哦，自己在那边玩野战游戏也很好嘛。但是问题是他放到网上卖，露天卖场，然后就被抓到，好被抓到。那结果呢？要去扣的时候，大家知道扣了要贴一个封条在上面，好叫封笺嘛，好、哦、封笺有一个这个封笺的这个条。那其实封笺条应该是很普遍的一个东西。结果呢，我们的这个军队啊，好、哦、在两光了、啊，两光的结果就是封笺条呢预算还没有下来。为什么预算没下来？就是说呢，因为他说啊，这个封笺条军队本身就可以做，好、哦，所以呢你不能够去外面购买定做。然后呢，但是问题是，他认为军队可以做这个厂已经关了。好，进关了，所以呢，做不出来，好，做不出来。就我们怎么做呢？就是用一张白纸，有没有？然后把它剪成长条的，然后在上面写封笺，好，封笺。那个嫌疑人啊，被我们看到说，哎、欸，他说，哎、欸，他还调侃一下我说，哎、欸，你们现在军队，现在你们这个宪兵办案这么穷啊，还用这样子哦，而且还跟他借那个胶带，哦，那边贴，哦，很拉碴，就是很落漆啦，哦，真的是，我感觉起来就很糟糕，非常非常糟糕。那这个当然，所以其实说一个小细节哦，你真的要去做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你是要都要注意的。像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去封一个哦，等于说收一个人的家里面，那也是一个小案子哦，你是一样做这个后勤官哦，做到这个上尉退伍了哦，一个后勤官，然后你是把一些军品哦，就是防毒面具啊那些，我都不知道怎么带回家里啊，那我看到就赶快躲开的东西，他偏偏把它带回家，哦，带回家，然后呢，带回家就算了，还共享在这网络上面，哦，然后就被人家看到了。那时候我们去搜索的时候呢，就是趁那个月黑风高了，哦，就是在那个礼拜五的下班的时候， 大概是五六点，好，五六点，那时候是人最放松的时候，所以大家小心。那时候呢，千万不要待在家里，哈，很容易被收。好，那结果呢，这个等于是过来，果不其然他在家里面，哈，然后怎么样骗他呢？就说，哎，我们是要发那个教招的那个文件的。他说，哎，他对老家很聪明，他就说，哎，我不是已经过了教招的年纪了吗？哦，然后不管了，先开门，哈，他就反正就硬给他。他开门之后呢，就跟他表明来意，然后你都有搜索票，都有令状等等，然后就进去。那进去之后呢，就看到他果然在吃便当，就很惬意，准备要度过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惬意的一个周末。然后结果呢，好，这个当然他看到我们资料进去之后，这个非常的惊讶嘛，那也蛮合作，都把东西交出来了。那后来要把那个，因为要把他带走，好吧，带走，所以要把一些文书呢交给他的同居人。他说同居人是他女朋友还没有回家，还没有回去，等于说在路上。我们就说呢，你要不要打电话给你朋友，跟他讲一下状况？结果呢，他就为了怕他串供，所以就请他放扩音，就是把那个电话用扩音的方式来让我们听得到。然后他女朋友就在电话里就很开心，哎呀，我们明天要去花莲玩啊什么的，就觉得心里很心酸，然后就啊，他女朋友，那果然呢，大概等了半个小时之后，他女朋友回来了，就看到那个阵仗呢，就眼泪就这样喷出来。我第一次看他喷泪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喷了，喷泪，然后呢就说我不知道你说把黄豆面具还回去吗？就不要放在这，有这个不祥啊，这个很晦气啊，就是不祥之物。跟你讲这边会有衰的，会带衰的，他果然就带衰的样子。所以大家如果这个之后啊，还有这个如果有人送你什么军品什么，你都不要拿哦，不要拿，那这个会，所以人家才会讲说呢，在退伍的时候那种军服啊，什么内衣内裤啊，跟军队，只要你带到营区去的东西一样都不要带出来，全部丢掉了。哦，全部丢掉！我现在有还在那边宝贝兮兮，把那个鞋子呢拿起来当宝贝嘛，放在家里面，然后觉得哇，这是纪念这样子，那脑袋有问题啊，还有问题，但是所以大家千万，当然是真的迷信啊，不过看到很多例子哦，所以就尽量不要。那这个后来呢，当然就把它带走哦，带走。那之后呢，这个也是一样有判刑哦，判刑，所以这个有点得不偿失。那从这些搜索扣押的经验呢，我是很可以深深体会到说，为什么搜索扣押要令状？那其实我们这种行政检查、行政调查，它为什么很少做？哦，其实因为它这种搜索扣押，这种破门而入这种行为，其实是一个对当事人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侵害。好，非常非常严重的侵害。那我这个，如果你可能自己不觉得啊，但你去搜索一次，你就会发现说呢，像那时候我们去搜他那个防毒面具的那个家里面的时候，他是无所遁形的哦。你要开什么就开什么，甚至我们要翻什么就翻什么。哦，一翻的话，女朋友的内衣啊，就很尴尬，赶快盖起来。哦，然后但是问题是你要不要翻，还是要翻啊？因为他可能就藏在底下，哦，搞不好还有把枪在里面，你要不要翻，还是要翻？那你作为一个被搜的人，其实哦，你那个你整个尊严呢是扫地的。哦，那左右邻居那边探头，哎，怎么回事啊？哦，怎么样怎么样的？哦，那个感觉就很糟糕，哦，很糟糕。所以这个为什么会我们在做行政调查，在做各方面的时候，为什么要谨慎，为什么要慎重，为什么要令状？哦，其实它起来有字。那这边的行政调查，我们说最重要的哦，其实我们看到讲义的71页哦，这挂号阿拉伯数字2的部分，就是你对这证据的扣留本身呢，你可以什么？可以提救济哦，可以提救济的。好，哦，这是依照我们的行政法第41条的规定。而且你提起这个救济所谓的异议之后呢，事实上他这边就直接明文跟你讲说呢，其实你可以进行提起一个行政诉讼，好，哦，进行提起行政诉讼，好，哦，所以呢，你对于扣留东西被扣走了，哦，对，被扣走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哦，尤其是呢，如果这个相关的文书呢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上的文书，那你被扣留之后，其实对你的影响可能会很大。那所以呢，这部分会可以让你有一个一定会有一个异议，还有一个救济的途径。那从41条的规定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种异议的设计哦，像我们的行政执行法9条的异议，或者是我们这个行政法41条这种异议的设计，它其实根本就不是在阻断人民去救济的机会，它是给人民什么一个比较简单的、快速的救济机会。哦，如果你真要提行政诉讼，不是不行哦，但是呢，你这个光是从收状哦，一直到这个出院决定，一直到这个判决确定，不知道等到民国几年了，好，不知道等到民国几年，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个立法的一个提议就知道说，这个异议呢，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快速的救济程序哦。那关于陈述意见跟听证的部分，我想大家应该也比较不陌生了哦，应该比较不陌生了哦。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这个行政程序法102条和103条这些规定哦。那如果一些比较重要的情形呢，甚至还要依照我们的行政法43条的规定呢，举行这个相关的这个听证，好，这个等于说这是比较特别的部分，好，比较特别的，通常是裁罚的额度呢可能非常的高，而且牵涉到这个层面比较广、比较多元性的时候，那才会用到这个部分的规定，好，那底下呢，在 括号十五这里呢是有关于这个目录呢以及价格的追征，好，价格的追征。那目录的部分呢，其实主要是规定在我们的行政法法第21条规定。那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呢，其实构成传统行政法的一个行政法的一个三大支柱，就是罚款、目录以及拘留。好，罚款、目录跟拘留。那目录呢，算是一个传统典型的行政法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有关于这个目录哦，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处重处罚的规定。好，主任，我们每次跟大家讲过，它跟刑法上的没收是不一样的。没收的话，它要跟从一个主这个主这个主刑的部分一起来，它是从你说从罚的部分哦。但是呢，这个所谓的目录呢，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主罚，它不需要去依附在一个罚款，或是依附在一个拘留，或依附在一个其他种类行政法底下，它本身就可以去做。好，那21条的规定，它很非常简单。他说呢，目录之物呢，除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已属受处罚者所有为限。那这一条规定，它算不算是一个授权规定呢？我们刚刚讲到说呢，行政法法第34条的规定是一个授权规定，但是呢，这一条我们说看到这个行政法法第21条，它其实不是一个什么，它不是一个授权规定。它不是一个授权规定，它只是一个什么？它只是我们可以看到底下，它这边只是规定说呢，什么人的东西可以去没入而已，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授权规定。换句话说呢，当你要没入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个法律上的基础啊，你不能够直接用21条呢来当做是这个可以没入的一个作用法上的依据。好，这个在我们讲义73页最上面有特别讲到，要特别的注意，好，特别的注意。那这个第二啊，这个阿拉伯数是二的部分，是一个没入的扩张的部分。我们刚刚讲到说呢，你要没入，只能没入谁的东西？只能没入受处罚者所有的东西才能够被没入。但是不乏一些情况底下呢，是这个受处罚者以外的东西啊，这个等于说，假如说这个其他的张三李四的东西呢，可能呢也有被没入的必要。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就直接规定说呢，不属于受处罚者所有之物呢，因所有人之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该物啊成为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行为之工具者，仍得裁处没入。那物之所有人呢，明知该物得没入，为规避没入而裁这个裁处而裁这个取得所有权者，一同好、哦、一同。那这部分呢，请大家可以看一下哦。这个因为有关于这个等于说没入和没入的扩张呢，这21条、22条的规定哦，它是一个基本规定没有错，但是很多行政法的各论哦的条文呢，它会打破这个种部分，他可能根本不管你是不是有什么故意过失啊，这个第三人有没有故意过失的情形，他全部呢，好、哦、都给你没入，好、哦、都给你没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讲义的87页、哦、有一个台大法研所的考题，他正好就在考关于没入的问题，很简单哈、哦，但是他有一些中间有一些转折的部分，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也是一个实务上呢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他说 A 呢，他是某个砂石厂的负责人，他雇用了某 B 啊，哦，在砂石厂内呢从事砂石这个签收的一个工作。那某一天呢 ，A 没有经过这个主管机关的许可，哦，就只是 B 啊，哦，说 A 是负责人嘛，哈、哦，他雇用 B， 他 A 呢只是 B 啊，使用向 C 租来的一个挖土机哈，到某河川区呢采取土石，遭到这个经济部的水利署和第二河川局查获。哦、那经济部认为呢，他违反水利法78条第1项之一啊，第三款的规定，以 A 啊与 B 故意共同实施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而依同法92条第2项、12第7款啊或者相关的规定，分别啊处 A、B 新台币150万元的罚款，同时啊没入这个所使用的一个挖土机，并且呢随即公告拍卖于第三人 D 哦，我就问了几个问题哦，那其中第一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看哦，其实我已经大概知道这个第一题答案是什么了哦。那第二题呢，他说了，这上开的没入处分呢是否合法？好、哦，是否合法？我们看他的没入是没入谁？是没入 C 的东西啊，对不对？好、哦，没入 C 的东西。那我们呢，刚刚看到了行政这个法法第21条和22条的规定，我们知道呢，你要没入的话，应该要没入什么？没入受处罚者所有之物嘛。好，所以你应该要没入谁 ？A 或 B 啊，这受处罚者所有的东西。但问题是，这是 C 的啊，这个挖土机是 C 的东西啊，哦，是 C 的东西，你怎么还没入的呢？这样有没有违反我们的行政法法第21条和22条的规定？除非说你能够证明说 C 呢，他有明知啊，或者是有其他故意过失这些情形啊、哦，不然的话你不应该没入。不过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底下他引用的法条里面哦，有一个水利法第93条之5，哦，93条之5，他说违反这个上面一堆条文呢，就是本件这个情形啊，哈、哦，他说主管机关的这里有其他话，主管机关得没入行为人使用之设施或机具，并得公告拍卖之， 并得公告拍卖。所以依照这个行政法各论的条文，依照我们的水利法第93条之5的规定哦，其实呢，他根本就不管你是不是第三人的，反正是你是行为人用的，我就可以把你没入，我就可以把你没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两书的争议，好，就是说呢，到底在本件的情形呢，或者是我们把这个问题呢，稍微把它调子拉高一点，好，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状况把它列出来，好，比方说呢，在各论当中，好，在当这个各论，好，行政法各论中呢。各论条文中，好，有得没入，好，第三人之物的情形怎么处理？那怎么处理？就是本件的情形，那怎么处理？这时候我们可以分成，我们就写在这里比较清楚，分成两种说法，好，两种见解。一种呢，好，我们是要回归到什么？还是要等于说这个我们先讲这个比较，我们认为是比较 OK 的见解，好，那是回归到这个行政法法的第21条以及呢22条规定，好，这是第一种情形，好，就是说呢，各论条文是各论条文没有错，但是各论条文它毕竟它已经什么，它已经是比较算是比较早期的立法，那从这个行政法法立法之后呢，应该要依循行政法法的原则，好的原则，这是第一种说法。那第二种说法认为说呢，其实还是要，因为各论都已经有明文规定嘛，好，有各论呢排除，好，我们刚刚这两条规定，行政法法第21条和22条规定。好，那当然呢，我们从这个权利保障的这个当然权利保障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我们会认为说，你这一说呢，哦，这个回归这个行政法第21条和22条规定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可采的见解，啊，更加可采的见解。这一题呢，它考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所在，啊，很重要的点所在。那其实哈，在实务上面，这种案件呢，都蛮可怜的啦，哦，都蛮可怜的。通常这样子哦 ，A 是真的可恶的人，哦，就是通常这 A 呢，很多都是黑道，哦，都是黑道。那 B 呢，哦，这个人哦，他通常是砂石车啦，哦，就是开砂石车的，或者是本身呢有这个怪手的哈，哦。那跟 C 借也有可能，哦，也有可能啦。不过呢，其实最常见的状况就是 B 呢，哦，这个被叫去挖这个土石，结果呢，后来他这个，因为大家知道砂石车一辆哦也蛮贵的，中古的一辆呢起码也要这个300-400万，哦，很贵，哦，大家不要以为砂石车看起来没有什么，哦，看起来脏脏旧旧破破的，常常压死人这样子，哦，其实它价格很高。那没入的话就是没入他的砂石车，哦，没入他砂石车，所以呢，一个很可怜的人带一大堆款，然后呢，他的车在这边没入了。然后呢，这个后面的很可恶的 A 哦，再去雇佣别人嘛，本来有砂石车的人很多啊，哦，再雇佣别人再去挖砂石，哦，所以实务上来讲，这个很多这个本来就是比较不平等的地方。那所以我在看到第一个题目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有感觉哦，这里稍微复习一下。括号一的部分来说呢，法化处分是不是合法？哦，我们看到有一个 A 砂石厂的负责人，对不对 ？A 他是砂石厂负责人，然后雇佣了 B 啊，哦，来共同采取这个砂石。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不可以用行政法法第14条的规定，好，第一项的规定呢，好，来对什么？来对 B 做裁处，可不可以？好，可不可以？这时候就回归到什么 ？B 是什么 ？B 它是一个受雇人，哦，它是一个内部关系。像是内部关系呢，就不会适用到我们的行政法法第14条的第一项，哦，14条第一项，哦，这是我们呢在这个第一个问题里面，哦，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复习啊，再跟大家强调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从法研所一直到很多这个题目，哦，到国考里面，它其实呢对私教第一项的这个部分，它其实是很强调的，哦，是很强调的，哦，所以这个点呢，请大家一定要放在心上。只要看到有受雇人，只要看到一个可能有疑似有人关系的，哦，那这部分呢你就要特别的把自己的这个耳朵呢，哦，这个眼睛啊，这个睁大，哦，然后呢看看说呢这部分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私教第一项的一个排除的可能性。好，所以这一题呢，第一小题、第二小题，我们先看一下。好，那回到我们的讲义的73页，好，73页，那这个阿拉伯数字3的部分呢，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部分，就是价额的追征。好，价额的追征，就是说呢，当得没入之物呢，受处罚者啊，在被裁处没入之前呢，赶快把它卖掉，哦，赶快把它销毁掉等等。那这时候呢，你不能够说啊，这样就免除了你的责任，好，因为呢，你必须要这个 把这个相关的价格呢差多少就要补多少，哦，差多少就要补多少，哦，这是有关于价格的这个追征，哦，算是一个补漏条款，哦，怕你呢在被科处这个没落之前呢就先把你的东西处分掉，然后呢规避处罚，哦，规避处罚，哦，这是这个部分，哦，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是74页挂号16证，哦，我们看完这个我就稍微休息一下，哦，那这个部分呢是有关于这个价不当得利的不当利得的一个这个追缴，哦，刚刚在刚刚这个逃漏税的案件里面呢我们稍微看过这个条文，哦，其实也蛮简单的，哦，就是说基本上是你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实施行为然后造成他人的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被处罚，那你本身有获利，哦，本身有获利，那你本身也没有被处罚，那这时候你这个获利呢其实是一个什么，相当于是一个不法的获利，哦，不法的获利，那这个获利如果当然让你继续保有的话呢整个法秩序呢看起来也是一个鼓励人家，哦，以后尽量违反尽量当这个丙会计师，哦，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哦，所以为了不要让这个讯息出现，所以呢我们认为说应该要把他这个东西呢加以追缴，哦，加以追缴，那这个追缴的部分呢我们特别强调在学理上认为说呢这个并不是一个罚款的扩张，哦，并不是罚款的扩张，而是为了避免不法行为的不当利得，那其实也是一种讯号，就是说呢你不要以为你做了这些不当利得然后呢 你反正你撇得一干二净你就可以继续保有这样的利益，哦，你虽然说呢可以免除处罚但是你所得到的利益呢你还是得一分一毫都要把它吐出来，哦，这是这一条里面呢它主要的一个目的所在，好，那追缴与否他说行政机关呢是有一个裁量权的，好，并且呢可以这个行政处分的方式呢来做，好，所以呢追缴的部分他比方说我命你那个缴回多少钱，像比方说呢刚刚如果行政机关呢他命这个丙会计师呢缴回这个1/2000000的这个利润，好，这个刚刚题目里面约定的是200万的1/3嘛，那这部分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好，就是一个行政处分，那底下有一个高等行政法院的一个这个判决，哈，那我们稍微可以看一下，这是大概请大家稍微参考一下，说呢这是一个什么，是为了这个避免哈，这个防止有意识的脱法行为哈，来追缴规避处罚者的不当利得啦，哦，并非呢依法者与依法裁量决定与行政法的对象之外，另外授权行政机关呢可以这个任何的依直觉啊，或者是因处罚而法律未明文规定的处罚，均得以追缴不当利得的方式呢，实现主管机关所谓的一个正义。好，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法院认为说呢，这个要用的话也要很保守，因为这条规定并不是让你什么，让你去这个像这个流刺网一样，哦，然后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哦，一竿子这个一网下去呢，所有鱼都被你网到，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只是要避免真正的这个不当利得而已，哦，所以呢他其实后面继续看，哎，他这个观念蛮重要，请大家也稍微注意，哦，他说追缴虽非行政法但既牵涉财产权的侵害，所以解释上呢只有从严之必要，哦，从严之必要，所以要用这条规定的时候必须是从严解释，哦，从严解释，所以这个判决算是还蛮进步的一个判决，哦，这的确是这个样子，他说再者行为人纵有利得啊是否追缴主管机关呢也有依法裁量之义务，那这个裁量呢必须斟酌的因素呢除了包含像这个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意义及效果，所受财产上的一个利益的范围，哦，第三人的请求权，他人重复实施的一个危险，符合法秩序的必要性，好，追缴对于关系人的影响、利益原则等等之外，为了追缴而调查事实所需的费用，哦，也必须在考量之列，哦，这个判决其实非常的，我认为是在解释二十条的规定里面算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判决，哦，虽然说它的层级没有到最高行政法院，不过它的一个见解它已经表现出了一个这个学理上面一个主流见解，哦，的确他认为说第一个，哦，这个不当利得的追缴必须从严，哦，这是第一个，再来呢你要去追这个不当利得的时候，我们刚刚才看到，哦，必须要考量到你的成本，哦，而且呢你在做这个追缴的行为的时候你必须考量的除了你的本身的计生成本之外，你还要去考量说呢这个当事人他利得的一个程度啊，哦，财产权的轻重等等这一部分你都要去考量到，而不是什么不是仅仅的说呢反正，哦，有人没有被罚到我就把你罚起来，哦，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关于那个逃漏税那个案件，哦，我们说呢会计师的获利是1/3200000很清楚了，哦，不过这样的情形在实务上比较少见，哦，比较少见，往往都是呢获利多少其实你算不太出来，哦，算不太出来的，那这时候你要去追缴的时候，你要做这个不当利得追缴的时候，你的处分呢到底要多少钱下去，其实呢就是个艺术，而且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可能跟依法行政原则有关的问题，只要你裁量权稍有不慎，哦，那你就可能被人家挑战，一旦被人家挑战之后你的行政行为本身呢可能就违法，可能就要重做，哦，可能就被撤销之后呢重新要做一个处分，哦，这是在我们的 这个不当利得的这个追缴的部分呢，我们主要注意到依照我们行政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它算是一个补漏条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漏条文。那这补漏条文呢，可能就是会在像，尤其像我们这个有关于像我们依照第十四条的第一项的规定，那种可以逃掉处罚这种人，你比方受雇人也好，或者是不认关系的这样的会计师或律师也好，他可能呢就会他本身的获利就可能会被这样追缴。那讲简单一点比方说呢，如果你当人头，比方说你做人家人头呢，去帮人家买房子，然后逃漏税。那做一个人头呢，大家觉得做人头买栋房子可以拿多少钱？大家觉得，觉得买栋房子，比方说10000万好了，那你可以获利，这个你当人头这个利润是多少？利润是多少？那大家可能不知道猜多少钱啊？但是跟大家讲一下行情如果目前看到其他一些案件那行情大概是3万块到5万块之间3万块到5万块，问题是你担的风险很大后来你可能一起被调查，并变成共同被告所以呢，这个大家不要随便去当人头那再来就是账户以前账户还可以卖个3000-5000现在账户呢，好像我听人家讲是几百块而已所以我想在座各位应该不至于去卖账户了，但是你有可能会有人心动去帮人家当人头去买房子但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利润低，而且呢，我看到好多人都因为这样子呢，就这个在地检署待了很久，还甚至呢还这个差点被羁押的所以这点呢，就当跟大家一起讲一下。那像我们讲这种人就他本身利得，比方说人头的这个利得，比方逃漏税，可能我比方说我们今天还涉及到刑法的规定，比方帮他逃漏税，你可能也得到一些利润利润你可能是人头而已，那这部分你可能不见得会被处罚到，但是呢，你的不当利得呢，可能就会被追缴这是我们。之后呢，再看到一些考试相关的题目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到第二十条的规定就是14条第一项之后呢，你就要想到第二十条有没有二十条规定的可能性这是我们这边要跟大家强调的。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